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几内亚筹委会和尼泊尔全国筹委会近日分别在科纳克里和加德满都宣告成立。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成立仪式。尼泊尔全国筹委会成立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另外，庆祝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和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伊斯兰伊朗团结党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